是你的好伤心人，替你开一个门，泪往心里吞。我心爱的女人再也不问她的男人的灵魂。我是你的好伤心人，我站在风里等另一个早晨，也许那一秒钟会是永恒，也许我的心碎成 我突然有一个神秘的想法，我相信生活当中有一种东西叫做触底反弹，最坏的事情都会一股脑的挤过来，但是事情很快就会有反弹，就会有转机。如果你正处于触底反弹的阶段，那么你接下来就要有好运了。 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？

大学寝室我们总能听到各种各样的方言，但如果你的寝室当中有一个东北的同学的话，那么恭喜你，不管什么口音，四年后你都会变成东北口音的。关于方言，东北话一直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存在，能够轻而易举的带你跑偏。你有被同化的经历吗？ 的决心，有些爱越想抽离，却越更清晰，那最痛的距离是你不在身边，却在我的心里。 张智霖加入娱乐圈真的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件。1991年的时候，他从澳洲高中毕业回香港，偶然被星探发现，有机会认识了唱片公司的高层，后来获得了录音机会，最后顺利签约，以歌手的身份踏入娱乐圈。他在2003年的时候特别定制了一首歌送给袁咏仪，当时两个人还没有公开夫妻关系，所以希望可以用不公告天下的方式来公开两个人的关系。黄伟文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投入了很多个人的情感进去，虽然这首歌最后没有被人注意到，也没有上过任何音乐排行榜，但他依然非常喜欢这一首歌。 终生约定渐成为默契，爱以信任维系，这公开秘密若无人意义，我决心守一世。你与我有什么关联，举世亦已心照，何必抱着上街招摇，在派对内炫耀，肥皂剧那般公告世上，竟已没有需要。拖着你不行进教堂，仍然没那样小，但旁人始终不会明，盟约是着重在心境，早已认定是对方，亦不必一张纸定情，用悠长的初恋证明，能够共度各种困境，让幸福的结局显得脱俗，无名份但更温馨。盼晚对发过世爱侣，最美各自隐退，无缘分同居。地老天荒，或会只得我们仍能爱下去。想怎么作实为情人负责，看个个在疑惑，谁可以照着旧时人做法，你觉得非解答。与你爱到第几多年，亲吻亦会心跳，无需请客那么招摇，在宴会上炫耀，肥皂剧那般展览故事，一向没有需要。恩爱会及时间证明，容人别再自扰，但旁人始终不会明，盟约是着重在心境，早已认定是对方，亦不必一张纸定情，用悠长的初恋证明，能够共度各种困境，让幸福的结局显得脱俗，无名份但更温馨。盼万对发过世爱侣，最美各自隐退，无缘分同居。地老天荒，或会只得我们仍能爱下去。